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0月3号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慰问。电文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津北道最近发生洪灾，造成人员伤亡、财产和基础设施等损坏严重。对此，以阿拉伯叙利亚人民和总统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人民和灾民表示最深深的慰问。电文表示同情和声援友好的朝鲜人民遭受灾难，并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将克服这一考验，继续促进建设和发展。